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4集，百分百是孤狼，云光财团。今天秦汉秋出乎秦叔预料，问的几个问题秦汉秋也没有以往那样支支吾吾回不出来。秦叔在这里也没有待多久，就拿着 U 盘离开了这边。黑色的车子依旧在楼下等着，秦叔跟中年男人坐好，中年男人拧了车钥匙，神色有些异样。 有什么问题？ 秦叔今天开心，神情也分外轻松。中年男人将车开到大路上，听到声音，朝后视镜的方向看了一眼。 秦管家，你有看到二爷家放的礼品吗？ 这个倒没有。 秦叔拿着 U 盘摇头道。 包装精致，是不对外开放的大品牌，专门给内部会员准备的。 中年男人提起这个挺诧异的。秦汉秋跟秦玲之前的生活环境说不上好，这种档次的东西是消费不起的，而且秦汉秋看着也不像是有这种朋友的人，着实费解。秦管家把 U 盘放好，没有想太多，他看向窗外，略微思索。 我在想，二爷说的那个小城到底是谁？来京城这么久都没有见过。 现在是早上，等车开到秦家总部还没有过八点，如今的秦家早就不能是跟以往相比的了。总部大楼不复以往的繁华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少。秦管家在大楼底下看了一会儿才进去。一路走进去，不少人停下跟秦管家打招呼。秦管家一路走到会议室，会议室里只有三个40岁左右的男人，样子有些颓，还能闻到一点点的酒味。看到秦管家，三人立马站起来。这是秦家分裂后几个受过老爷子恩惠的程序员，一直没有被秦四爷跟欧阳家拉拢走。 四爷他们人呢？ 秦管家打过招呼，朝周围看了一眼，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人。三个人站起来，均摇了摇头。秦管家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手表的时间，8:10，已经过了早会的时间。他眉头拧了拧，又等了几分钟，才有一个踩着高跟鞋、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的女人推门进来，她手上还拿着一份文件，气势极足。 秦管家，今天四爷要去参加云光财团9:30的竞标，现在已经出发了，没有来得及告诉你们，劳秦管家您久等了。 你， 秦管家身后的中年男人面色一怒，秦管家脸上却是笑意不变，他微微侧了侧身。 阿文。 中年男人忍下了到嘴边的话。 尹秘书，不知道四爷什么时候能回来？ 秦管家的声音一如既往，没有听出来明显的情绪变化。尹秘书若有所思地看了秦管家一眼。 11:00左右。 秦管家微微颔首，依旧笑，似乎是没有脾气。 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四爷回来。 俊彦，程图那边有新消息。 程俊就站在原地，手撑在桌子上看了程金一会儿， 眼睑低垂，彻底服气。 真及时。 程文如双手环胸，朝程俊抬抬下巴，笑得挺开心的。 三弟，看起来只能让李秘书送我们去了。 程俊把钥匙扔给程文如，他扔得准，程文如手一抬就接在手心。程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等程俊上楼，秦闪跟程文如出去之后，他才看向小花匠。 怎么回事？ 程木十分同情地看着他。 俊爷刚刚要送秦小姐出去的。 程金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文件，心里将程土骂了一遍，这才上楼。 边境有问题。 书房，程俊转过来椅子，手上转着黑色的笔，正对着程金，眉眼舒淡。程金把文件递上去。 巨鳄那里有个很厉害的黑客，程虎对付不了，他还找了秦小姐，不过最后也没查出来底细。好消息是巨鳄那边的黑客没有再出手，程土跟他谈的生意成功了。 这个谈肯定不是普通的谈。听到黑客，程俊手中转着的笔一停，抬眸， 没再出手了。 程金看着程俊的表情，他跟着程俊闯荡了这么久，自然也能猜出一点程俊的心思。 你有头绪？ 你觉得巨鳄那边是孤狼的可能性有多大？ 程俊随手把笔扔到桌子上，程金一愣。 他？ 程俊拿起文件，随意翻了翻，语气淡漠却笃定。 百分百。 除了一二九的人，程俊想不出来还有谁能够全力压制住程虎跟秦闪。 一二九很少插手其他势力的事。 程金担忧地皱眉。 程土那边会不会有事啊？ 孤狼也就最近一年才出山，但手中的单子依旧少，到现在才接了不到八单。 若来真的，程土不是对手。 程俊抬头，程金这会儿是真的愣住了。他一直知道一二九深不可测，但他的生意跟一二九没有交集，所以不太清楚这个势力的底细。对于京城里狂吹的欧阳威也不太在意。这会儿听程俊都肯定了一二九的实力，程金对一二九有了更深的恐惧。 难怪几个家族的人突然对欧阳家示好。 楼下，本来已经回公司的李秘书又把车开回来了。 我们要先去一个竞标，云光财团的。 程文如跟秦冉坐到后座，他手搁在腿上，脊背挺得很直。 不过我就是过个过场，这次轮不到我们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去云光财团一公里处的古城，三弟陆兆颖他们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。 秦冉手支在车窗上，他坐姿没有程温如那么标准，另一只手拨开滑到眉骨的碎发。不一定呢。 嗯， 程温如听着秦冉的话反应过来，秦冉说的应该是不会去云光财团走个过场。 云光财团的事情有点复杂，里面涉及到许多利益，你可能不太清楚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们不提这个，我跟你说说我三弟。 秦闪摸了摸鼻子，没再说话。直到到达竞标地点，程文如才停了话头。他脸一板，踩着高跟鞋下来，下巴微抬，眉眼凌厉，整个人又变成了女强人样。秦冉漫不经心地跟在他的身后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把鸭舌帽扣在了头上。程文如脚步停了一下，等秦冉跟上来了，才继续往云光财团里面走，脚步稍微放缓。他在京城知名度广，每走两步都会有人跟他打招呼。不过，大多数时候，程文如只是高冷地点了点头。竞标场的位置是有贴名字的，程温如在第一排，秦冉就坐在了李秘书的位置上。 看到没有，那是秦家四爷。 程温如双腿并拢，坐姿相当标准，一手挡在唇边，跟 跟秦冉说话。 秦家原本是第四研究院的掌管人，研究院是什么，等你以后就知道了。秦家虽然已经没落，不过秦家四爷跟欧阳家已经结盟，这两家都是从事 IT。 这次有他们在，所以我说了，我也就是个陪跑。 秦冉本来兴趣不大，听程温如说了秦家之后，才朝秦家四爷那边看了看。秦家四爷也坐在第一排，跟程温如隔了五个位置，大约四五十岁的年纪，除却脸上的纹路，精神状态却不显老，穿着灰黑色的西装。似乎是看到了程温如，秦家四爷连忙过来打了招呼。 大小姐。 别说秦家现在已经没落，就算秦家还是鼎盛时期，也比不上四大家族之首的程家。遇到程温如，秦家四爷也还是要矮上一头。因为秦冉，程温如对姓秦的人要多一丝好感。他朝秦四爷稍微点头，态度要比以往好上不少。秦家四爷心下奇怪，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 估计是知道四爷您马上就能成为云光财团新技术的开发者之一。 身侧坐着的股东压低声音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